第八章咯，咁啊，继续落去啦。正话讲扫罗啦，咁啊，而家继续咧讲话扫罗点样迫害教会啦。啊，扫罗亦都赞同杀害佢，就杀死斯德望啦。就喺嗰日发生咗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嘅事。除咗宗徒之外咧，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当然咧，呢个描写就话迫害耶路撒冷教会，咁啊教会系出现咗啦。不过咧，即系真正嚟讲咧，都未正式称下，即系冇建立自己嘅一个 church，即系一个团体啫。呢个教会系指个团体。佢话除宗徒之外，众人都逃散。喺呢度睇到呢一样嘢就系、是。受迫害嘅咧，似乎系嗰啲归侨啊，嗰啲系犹太人，不过系譬如希律法嘅犹太人啊，或者第二度翻嚟嘅犹太人，信咗主呢啲犹太人咧受到迫害，反为中途咧就留咗喺耶路撒冷咯，因为唔觉得当时中途受到咁好似咁严重嘅迫害，咁我哋知咧。即係正話，施一望咧，其實佢都係希臘化噶嘛。咁啊，虔誠嘅人共同埋葬咗施一望，亦都為佢大哭咗一場。咁掃錄咧，亦都想摧毀教會，於是佢入到各個屋企，連男帶女都帶出去，押到監獄裏邊。咁啊，本嚟喺我哋嘅想像、正常諗法，啊，教會受迫害啦。咁應該啲人梗係唔敢信教啦，即係教會咧就會越嚟越少人啦。其實啱啱係相反，教會因為呢個迫害發展得更加快、更加廣。其中我哋話天主做人，即係利用人嘅嗰啲罪惡咧去做佢嘅事，當然唔係叫人特登刻意做啲唔好嘅嘢啦嚇。不過佢啲唔好嘅嘢咧，使佢滿存咗一啲好嘅事。咁啊，之後呢個人嗰啲呢個信徒受到迫害啦，到處走啦，去到第二度啦，佢哋於是咧就有去到嗰度咧傳福音啊。如果咁啊，佢哋成日都留喺耶路撒冷，由一夜耶路撒冷咧，可能佢福音咧就唔會傳咗出邊啊。咁於是下低嗰一個事蹟咧，就話猶太與撒瑪利亞嘅教會嘅發展啦。咁首先係腓利白，大家知道腓利白係咩？係邊個啦嘛？係施德望嘅其中個拍檔啊，係執事啊，其中一個執事。佢話嗰啲逃散嘅人經過各處宣講真道嘅喜訊。我哋知道，腓利白咧。佢唔係本地人啦，亦都係希律法嘅人啦，所以咧佢就逃難，但佢逃難咧，佢就唔單止只係逃，即係保存自己嘅生命，而係逃開去咗其他地方咧，趁機會咧宣講福音、宣講喜訊。咁啊，腓利白咧去到撒瑪利亞城，為佢哋嗰度嘅人咧宣講耶穌基督。群眾都留意腓利白所講嘅話，都同心合意咁樣聽教，而睇到佢所行嘅奇蹟。咁啊，奇蹟係天主嘅德能，伴隨住宣講福音嘅人，使到當時嘅人有一個你話好奇又好，見到話有奇蹟喎。第二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嘅，幫佢哋進一步咧。加強啲信心，呢個人所講嘅嘢竟然有啲咁嘅現象出現咧，即係證明嗰啲講嘅人講嘅嘢咧係真嘅，有意有用嘅。呢個佢所宣講嘅神咧係同佢喺埋一齊嘅。佢話嗰啲奇蹟係點樣？因為有好多人附咗邪魔咧，邪魔由佢哋身上大聲喊叫就出咗去，有好多癱瘓同埋跛嘅人咧，亦都被醫好咗，所以。為了呢個緣故咧，佢話呢個城嘅人咧都個個好開心啊！雖然咧喺耶路撒冷 呢个城呢，嗰啲信徒受到迫害，但系反为佢哋有机会接到福音，好开心。咁啊，有一个人啦，都系喺呢度嘅人嚟嘅吓，叫做西门，曾经喺呢个城里边行过邪术，使撒玛利嘅百姓惊服，然后惊奇，同埋都服接服咗佢。同时佢称自己系一位大人物，就西门话自己系大人物，因为佢有能力行邪术啊嘛。所有嘅人由上到下都听从佢话，呢个人就系嗰个称为神嘅大能者，差唔多咧当为神咁办。佢哋听从咗佢，即系呢啲咁嘅居民啦，听从咗西门啦，系因为佢好耐以嚟咧就用邪术使佢哋惊奇同埋屈服，啊，或者信服。但系当佢哋信服咗嗰个全部天主嘅国同埋耶稣基督名字嘅腓利伯嘅时候，因为就系呢个时间腓利伯嚟宣讲嘛，男女都受咗洗。啊，虽然对嗰个西门咧就有种惊服啦吓，但系咧反为对西门所宣讲嘅耶稣基督天主嘅国救恩等等咧，佢哋咧。信道就说愿意接受洗礼。那这个洗礼连西门自己都信服了。就是说这个腓利伯所宣讲的福音。他于是接受洗礼，还有跟随着腓利伯，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称奇不止。就是他虽然自己懂得行邪术，但是都不够腓利伯所做的咁犀利。咁我哋睇到两样嘢呢度吓，唔系睇到一样嘢呢度就系咩咧？就系腓利伯咧，就系宣讲之后咧，就为人受洗。嗱，我哋睇到原来虽然腓利伯系执事啦吓，当然执事可以即系教会今日咧执事为人洗礼得，即系信徒就可以为人施洗嘅吓。喺特别教会今日。同樣是容許信徒為人施洗，只不過有個條件，就是在危急的情況之下，當事人想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願意接受洗禮，那任何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幫人赴洗的。當然原來如果那個人譬如病到就嚟死了，你幫他赴洗，咦，在你身上聖神長你在一起，他好像有行到個奇蹟，你赴洗之後不是多久呢，他就康復出院了。那呢，這個受洗者呢，就或者說你幫這個人受了洗之後呢，你要去報告給堂區知的， OK， 就不是說你幫他赴洗就拍隻手掌就算數了，不是，你要告訴堂區聽，我在這個情況之下幫了這個人赴洗，這個人的名字是什麼什麼什麼，或者在哪裡可以聯絡到他。好了，我就讲到就话，如果呢个人真系康复咗，翻咗屋企咧，咁呢个人咧要去所谓我哋用嘅字眼就保礼。保礼就系咩咧？就系你知道仲有附油噶嘛，系咪？你而家只系洗礼啫嘛，冇嗰个见证圣事嘛，所以咧圣堂咧，即系或者话有关嘅堂区咧，要为个安排咧做一个圆满嘅入门圣事嘅，佢哋未嚟过圣体啦，啊只系受咗洗嘛。好啦。咁啊，繼續落去啦。當時喺耶路撒冷嘅中途，聽講撒瑪利亞接受咗天主嘅聖道，便打發伯多祿同埋約望去佢嗰笪地方。嗱，我哋睇到咧，伯多祿係為首啊，那個中途團體，或者喺當時喺耶路撒冷咧，最初都有一百幾個150-120人啦，系咪？150-120，我唔记得咗啦。咁啊，堆人啦，咁啊，后来好多人领洗几千人啦，咁呢个团体出现啦。咁然后咧，佢哋打发伯多祿。啊，呢度睇到咧，我哋嗰个观念咧，唔好只系用一种权去打发个意涵意，即系我派你去，唔系，而系呢个团体咧，即系为佢祈祷，即系。伯多祿同約望啦， 呢两个都系即系耶稣嘅中途啦，咁去做嗰啲事咧，系唔系需要佢团体嘅批准嘅。不过即系团体嘅祈祷、团体嘅支持咧，好重要嘅。所以咧，佢用呢个咁嘅字眼。咁啊，真正嘅打法咧，其实系圣神嘅打法。啊，圣神透过个团体咧，鼓励支持佢哋两个咧去撒玛利亚视察。佢哋呢两个人一到嘅时候咧，就为嗰啲人祈祷。使佢哋领受圣神。当然，我哋今日话领受圣神有个标记，有一种咁嘅形式啊，嚟到表达呢个行为，呢、这个圣神嘅临现。祈祷啊，系一祈祷好重要嘅一部分。然后咧，附油或者系浮手，当时可能未有附油礼。当时嗰度嚟讲。啊，因為中途之係咁樣去咗啊，但係佢哋可能佢哋浮手，於是咧聖神就降臨到呢啲領過洗嘅人嘅身上。啊，呢度咧我哋睇到咧，好似洗禮同埋咧見證咧係分開嘅啊。咁其實我哋今日教會成日都話俾我哋聽咧，入門聖事一個完整嘅聖洗見證同埋咧聖體聖事咧係一個完整嘅聖事，咁叫做入門聖事。佢因为圣神仲未降临到呢任何人身上咧，佢哋只系因主耶稣基督嘅名，藉住腓利伯领受咗洗礼。咁嗰个时候，中途就为佢哋浮手，佢哋就领受咗圣神啦。西门睇见藉住中途嘅浮手啊，俾咗佢哋圣神，于是咧就献俾佢哋钱咯。喂，可唔可以我俾钱你哋俾啲权力我，我都可以为人做呢样嘢咧？咁。你哋亦都将呢一个权柄交俾我啦，好叫我无论为边个浮手咧，边个就领受圣神。圣神好似听佢旨嘛，系嘛？以前咧做法术啦，原来法术都唔够高明啊吓，呢个邪术。你见到啊腓利伯讲啲道理之后咧，哇！啲人个个都走去领洗喎，啲腓利伯嘅个能力仲高。咁一见到中途浮个手有领受圣神喎，更犀利。咦？咁佢做开邪术嘅，如果我有呢个能力去做啊，即系为人浮手赋予圣神，几好啊！嗱，佢所谂嘅同埋佢所做嘅系两回事。本嚟为人浮手呢就圣神唔系坏事，不过佢所谂嘅咧系自己嘅，即系我嘅能力啊。因为佢以前从行邪术里边咧，可以话系佢嘅生活模式。亦都係揾錢嘅一種方式。咁佢可能個心咧，所謂用心不良啊，就於是咧，就中途咧就話佢啦，願你嘅銀錢同你一齊死喪亡，因為你想天主嘅恩賜可以用錢買翻嚟咩？所以嗱，呢句説話好重要，好重要係咩咧？天主嘅恩寵唔係用錢買嘅。從呢度我想解釋少少咧，就係咩咧？献弥撒，大家都知道献弥撒。可唔神父可唔可以为我边个边个人啊，为咗亡者或者系我某屋企人有人病咗，我想献弥撒。嗱，一种谂，有啲人谂法唔正确嘅谂法嚟嘅。我献嘅钱越多啊，20蚊咁少啊，唔怪得啦。神父开完弥撒之后，个病人冇起色啦吓。下星期再嚟个100蚊。希望天主咧会使佢起色啊，献咗100蚊嚟杀，100蚊咯，仲唔得系咪？啊，呢种观念完全系错误嘅，完全系唔正确嘅。你今日嘅中途大说咧，话咗俾我哋听啦啊，钱同呢个天主嘅恩宠系冇挂钩嘅，天主嘅恩宠系白白俾人嘅，献弥撒又好，或者做任何嘅奉献又好咯，系表达我哋一份心。对天主嘅回报，一啲回应。既然天主俾咗我咁多啦，我将佢俾我一啲咧，攞翻去俾天主嚟到表达感谢嘅心。至于天主嘅恩宠点恩点赏赐俾人，俾几多咧，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嘅。天主嘅恩宠俾几多人咧，系在于嗰个人嘅信心有几多，嗰个人嘅信德有几大，呢个系重要嘅。我哋代祷亦都有佢嘅含义，就系希望呢个人嘅信心更加坚强。 咁所以中途咧就对佢话啦，喺呢件事上你冇股亦都冇份，即系冇股份咧就冇份啦吓，系因为你喺天主前咧心怀不正啊。咁呢个西门咧想买用钱嚟到买呢个所谓权力咧，喺教会里边咧有个名词嘅啊，佢叫做西门啊嘛，Simon 啊嘛，所以咧英文字咧叫 Simony 啊，即系。后面加个 Y 字落去，就买卖圣职，中文名叫买卖圣职啊。你我俾钱你咧，唔该你升咗我乜做乜乜乜啦，咁呢啲个买卖圣职啊。所以中途继续对佢话咯，对西门话：你该回心转意，摆脱你呢个恶念，祈求主或者可以俾你赦免心中嘅妄想。咁好彩咧。西门都听话喎，今次吓，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同时喺邪恶嘅束缚之中，咁西门就话啦，请你哋为我祈求主，好叫你哋所讲嘅一啲都唔会降喺我身上，啊，佢即系对中途所讲嘅咧接纳相信，咁所以咧佢识得话求中途咧为佢祈祷添。咁呢两个钟头，既然作咗见证同宣讲咗圣道，就翻返耶路撒冷。一路上咧，喺撒玛利亚嘅好多村庄咧，宣讲福音。当佢由撒玛利亚翻返去耶路撒冷嘅途中咧，一路翻去一路宣讲，有机会就讲啊。咁我都提过就系、是，当然我哋今日咧，学舞蹈班，即系所谓上舞蹈啦、团体啦、学习啦，我哋需要好长时间，因为今日嘅教呢、这个世界太复杂啦。教会嘅发展咧，亦都好多好多所谓变有好多嘢需要解释，又需要好多教义。不过当时咧就好简单嘅，你相唔相信主耶稣基督系主嘅独生子？好似圣经简单到个所谓十二宗徒圣经啊吓，里边嘅内涵咧就系、是。初期教会咁简单嘅一个信仰嘅内涵啦。 Peter， 哎， 可以問你一樣嘢。頭先你講過關於用錢買禮儀嘅，就呢個唔啱咧，我都知啦。咁但係現在嘅教會或者喺好多啲教友個腦海入邊咧，有時都混淆咗嗰個關於大赦同小赦啊！我可以做9日祈求啊！我得到益啊！天主或者一定要賜我俾我，我有個聖門喺度，我摸到道門咧，我就有大赦噶啦。咁喺教會咧，等都有啲不知不覺咁樣，都會講出嘢咁嘅益處喺度。有啲教友可能都係一知半解，以為真係喎，我摸個聖門，我屋企啲百病一定除曬噶啦。即係你都聽過咁嘅嘢啦 正式 touch wood 嘛，到木門嘛。嗱 教會話頒布全大赦，或者話幾多百日少大赦啊。通常我哋辦收和領受收和聖事，就係、是、赦免現在嘅一啲所謂一啲補償啊，神父赦我哋嘅罪，咁然後我哋做補贖，補贖係一個象徵性嘅。因為我哋真正嘅一啲補償罪過咧，我哋基本上可以做，可以話做唔到嘅。我中意用個例子話，你打爛咗個花樽，你買呢個世界最靚嘅膠嚟到黐翻佢咧，都係有瑕疵嘅，係咪？咁所以咧，赦罪係一種白白嘅俾嘅，係因着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埋復活咧，就係、是、赦免我哋嘅罪過。咁但係我哋唔好話。白人告解，我哋得到罪赦算数啦。咁即系愿意我哋用个行动，一种表达方式嚟到去所谓做补赎啊。咁得到呢个罪赦，感谢天主。咁然后个大赦咧系指将来嘅所谓人喺炼狱里边受嘅罚，就不至于落地狱，但系咧你仲未到升天堂喎。就好似你要补一补身先，食够补品先吓。咁而家啲大赦咧，好老实讲，我唔系神学家。第二，我亦都唔系法律专家吓。有机会咧，你哋问一问阿慈神父啊，嗰啲法律上嘅问题。咁啊，几多百日？嗱，个日 我哋今日嘅日咧，365日就一年啦嚇。咁啊，如果你話你攞300日大赦，咪差唔多一年嘅大赦咯。哦，喺煉獄裏邊少咗差唔多一年嘅時間。但係嗰個一年啊，係咪等於我哋一年咧？我唔敢講。我哋有時都話啊嘛，喺天主眼中一秒係頂耐啊。你慢慢等啦，係咪啊？咁或者話我哋等一世，喺天主可能係一秒啊。所以佢嘅嗰個觀念同我哋嘅睇法係唔同嘅。但係一樣嘢就係、是、教會頒布大赦。講明不是掂一道門就有大赦，你要悔改，要領受修和聖事，你要領受聖體。OK， 呢個是基本的要求嚟嘅。換言之，如果一個人冇悔改的心，你去十個聖可以攞大赦的聖堂。你行咗50次，對唔住，可能你攞個大赦攞唔到，因為你冇真心悔改，冇真心悔改。咁啊，真心悔改其中一個標記咧，就係領受修和聖事，因為你要得到罪赦，你先至就表達出你個悔改嘛。咁你領受咗悔改嘅修和聖事啦，咁你要同主。结合埋，所谓同主耶稣基督生活，需要领受圣体圣事，咁呢个需要有基本条件，先至能够满全领大赦嘅条件。咁同埋，佢有时限嘅喎，吓话明佢话你嗱，你而家去咩有啲做先，即系个次序唔系一定话，我要办刑告解。我而家真心痛悔辦告解，然後跟住咧，我有機會領聖體，然後咧我去朝聖啦，摸下道門啊，經過道門啊，得到大赦，未必係咁，好可能你係去咗度朝聖，經過道大門先啊。咁當然啦，你經過大門同經過我道門有乜分別啊？呢個信心問題就係唔同嘅，嗰度大門係天，即係天主特別嘅一個聖殿嘅地方嘛，係咪？咁然後咧，你話哦。教會就要求你在某個時限內咧，你要去辦告解，領受修和聖領受修和聖事悔改同埋領聖體，係有個時限嘅。 唔該。 係，有冇其他嘢？其他嘅人 ，Teddy， 有冇？冇。小新啊，有冇？小生就听唔到我讲嘢，我听唔到你讲嘢今年。 你唔睬你添啊？ 瞄咗啊嘛，系啦，我一啲都听唔到你讲嘢。 听唔听到 啊？而家听到啦。 搵唔翻个麦冇啊？ 冇嘢 ，OK。好啦，继续落去咧，厄提约披雅嘅太监受洗。咁啊，正話就講腓利伯去到撒瑪利亞啦嚇，咁啊傳教啦，咁而家繼續咧講翻腓利伯嘅，除咗中途去咗為佢哋所謂施放堅振聖事啦、輸聖神之後啦，咁佢哋就翻耶路撒冷啦。咁啊，上主嘅天使向腓利伯話：起嚟向南行。嗱，我哋嘅觀念記得以色列嗰個環境，北咧係敍利亞，再北啲咧可能土耳其啊，一邊希臘啊，咁啊向小亞細亞一路北嘛，係咪？佢向南行就係咩？非洲嗰邊啊嘛。OK， 向南行，沿住由耶路撒冷下到加撒嘅路上，加撒，而呢個名字今日仍然有啦，係咪？即是旷野中的那条路，那这个路呢是什么呢？可以说在这句说话里面让我看到上主的圣神带腓利伯向非洲的方向行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事要他做，他就起来看看有个厄提约披亚的人 是厄提约披亚女王金特克有权势的太监，有个地方叫厄提约披亚。咁呢个女王的名字叫做金特克，啊，咁啊呢个太监咧系佢嘅保库嘅总管，佢曾经嚟到耶路撒冷朝圣，啊，点会由耶路撒冷朝圣咧？有好可能佢系其实系犹太人，所以佢会唔会系流晒嘅时候就去咗嗰边逃难，去咗嗰边生活？咁啊，而家咧啊，有機會翻嚟咧，佢喺耶路撒冷朝聖。一般人唔會耶路撒冷朝聖噶，除咗係即係特別係以色列嘅選民之外，係咪？咁於是點咧？就佢翻去非洲嗰邊啦，嚇亞提約比亞啦嘅時候咧，坐喺車上仲讀伊撒爾亞先知書，仲讀呢個先知書。星神就在向菲利伯说，你上前去走近这个车啦。那他读什么呢？那其实他读的是上主仆人的诗歌那堆东西，就是以赛亚先知书52章13节至到53章12节、啊，那一段。咁呢一段咧下低都有啦，寫到下。腓利伯就走過去，聽見佢仲讀以賽亞先知書，就話：你明唔明白你所仲讀嘅咧？佢就話：都冇人指教我點樣能夠啊！於是腓利伯就上車同佢一齊坐低。佢所仲讀嘅正係嗰段經文。佢如同被牽去宰殺嘅羊，有似羔羊在剪毛者前瞻默，他同樣不開口。他在他屈辱之時候，沒人能夠為他伸冤申辯，誰個能夠描述他的後代呢？因為他的生命由地上被奪去了。這個正是我們在苦難聖之主日呢要读的一个经文来的。于是太监就向腓利伯说了，请你说先知讲这些说话是指哪个？是他指的自己啊，抑或指人家呢？那么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说了，是不是？那么大家都很熟了。腓利伯就开口说，由这段经文开始呢，为他解释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其实你哋呢個太監啊，識曬裏邊嗰啲內容係咩嘢？佢哋沿路前行嘅時候，到咗一個有水嘅地方，那個太監就話：睇下呢度有水喎，仲有乜嘢阻到我受洗呢？嗱，佢解釋咗，哦，原來當時以撒先知所講嘅係一個預言，係講及將來嘅救恩，麥西亞嚟臨，佢所遭遇嘅種種磨難。而家呢個腓利伯話俾我聽咧，異者咧異人咧啊，受到嚟捨棄，被人釘死，被人誣告，而復活咗添。咁佢相信，我之前都話過，因為佢有猶太人嘅背景嘛。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嚟朝聖同埋睇以撒爾先知書啦，係咪？咁佢於是就受洗啦，佢就命令個車停低。腓利伯同埋太监两个人去到水里边，腓利伯为佢受洗。因为呢个太监咧受咗洗，然后翻去佢自己嘅地方，呢个厄提约披亚，于是间接咧可以话将福音咧接住佢就带去非洲啦，啊，带咗非洲。当他们由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主的神将腓利伯提去，太监呢就看不到他，而他呢就开心心地继续行自己的要去的地方。腓利伯就出现在阿佐托，以后经过各城继续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勒亚。咁咧呢个咧，凯撒勒亚咧就喺耶路撒冷嘅好北下嘅， 就是敘利亞仲要上的、啊、如果你要想看究竟凱撒勒雅在哪裡，因為凱撒勒雅在中途大聖路裡面或者一個傳教的歷史裡面是很多次出現的。 Peter 是 這個 Caesarea 就是我們上次朝聖去那個十字軍東征那個軍人那個母女的地方來的， 是那個是屬於仍然是猶太，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的地方啦， 是的、啊，那裡未去到敘利亞的，那裡只是還是東北、東北國以色列 近海那裡、那 個 佐托那裡那裡，但是去到撒瑪這個、凱撒勒雅呢就在上高的、我想大家看看這個地圖呢，你的聖經裡有地圖的嘛、看先在哪一張地圖先、啊，凱撒勒雅、第一張巴勒斯坦圖，巴勒斯坦、形勢圖呢，看先，凱撒勒雅是不是、哎、凱撒勒雅、哎、在哪裡我看到了、你看到巴勒斯坦圖那裡呢就是約培嘛，在海邊左手邊那邊呢就是加撒啦，對上去就是亞佐，對上有、約培、大概由加撒去到約培那裡呢分成一二三三三份，咁呢就還有一份呢就到約培啦，咁嗰度叫做亞佐托，嗰度有一條河流咁上下嘅地方啊，約培有一個河流啦，亞佐托嗰度第二個河流啦，跟住仲有一個河流，然後先到加撒嘅。咁然後凱撒勒雅呢就一路上去，上到邊度呢，上到去睇先，我都睇唔到個字啊，因為唔夠光啊，又我隻眼唔夠大咁樣。厄斯德，厄斯德隆平原啊，见唔见到啊？其实嗰个就系个深色嘅一个阴影，啱先突咗上去诶，嗰个海岸线咧突咗上去，嗰度有原来咧一个深影嘅左边近住海边嘅，或者话嗰个突咗上去嗰个海岸线咧落嚟。大概一個 cm 咁長嘅位置咧，嗰就係凱撒勒雅啦。咁啊，正話阿 Stephen 話咧，未上到去敘利亞咧，啱嘅，未去到敘利亞嗰度。 凱撒勒雅我哋去啊，而家去過凱撒勒雅， 都唔係。 咁但係嗰度咧就喺東朝大少裏邊咧，好多次咧會提及呢個名嘅，佢哋好多次都經過。啊，耶路撒冷就下低啦，大家都知道。在死海的左，你看到呢，這個有字寫明耶路撒冷在哪裡的，你看到那個一個地大概的地方，那正話加撒就是這個腓利伯呢經過的地方了。 Peter，你頭先話嗰咩平原話喺加薩附近有一個加斯德隆平原， 係 而嗰個凱撒勒雅就喺嗰度。 凱撒勒雅就係左邊高海岸線嘅大概一個 cm 落嚟咁上嘅位置咧。睇唔睇到？係咪啊？ 啱啊！約培最上 即係你唔係講緊呢度係嘛？睇下先你唔係講緊呢度啊係嘛？ 我睇下先呢度係指咩先？ 呢度應該係我哋去朝聖去過嗰個凱撒勒雅。係 咯。 嗱，凱撒勒雅我點先？哎。 你看翻聖經最後嗰個圖啊，耶穌時代巴勒斯坦圖，咁你睇到 耶 穌去大博爾山嗰度咧，翻翻過嚟去海岸咧，就係Caesarea海撒尼亞嘅。 記得咧，海撒尼亞咧，其實咧，有兩個海撒尼亞嘅，有兩個嘅嚇。一個咧就腓利伯嘅海撒尼亞。如果你睇最後尾耶穌時代嘅巴勒斯坦圖咧，喺邊度咧？腓利伯海撒尼亞咧，就係喺腓尼基嘅右邊，就係伊特勒雅上高少少。那裡也是叫海撒尼亞的，加了腓利伯下去，因為是有幫助人家區別呢，在海邊那個海撒尼亞。 他現在指哪個？他在上面。他現在不是在那 個左？即是現在你說是在很北那 個海撒尼亞？在海邊那個。你現在說的海撒尼亞，不是，這個腓利伯去了的海撒尼亞是在海邊那個，還是在 海邊那個？ 海邊那個， 去了海邊 那個，因為你咪睇到咧，左沿岸咧有冇亞佐托睇唔睇到啊？ 喺上邊啊嘛，亞佐托嘅石。 有加撒，有亞佐托，有約培啊嘛，睇唔睇到啊？嚇，咁個海撒亞就係下左手邊呢個，唔係上高嗰個。 咁如果呢一個嘅話，咪應該係我哋去朝聖嗰陣時去。 係咯 係咯。啊係啊係啊，去過。 O K。 啊，所以就知呢個撒瑪利亞啦，睇到啦，係咪？係。 啊， 咁原來有一個咧。可能我正話講錯一樣嘢，就係咩咧？嗰個我正話㗎，喺中途大説好多次提嘅，好多次提個名字咧。應該係咩詞咧先？我揾翻個名先啦。安提約基亞，安提約基亞係好多次提嘅。 係啊， 因為保祿嘅傳教嘅旅程咧，好多次都係以安提約基亞做一個出發點啊，或者經過嗰度啊咁樣。那個呢就要看哪個地圖呢？看希臘文化地圖那裡就看到了，那個就會看到清楚就加撒啦，然後耶路撒冷啊，跟住敘利亞啦，一路上一路上就是安提約基亞上高了。希臘文化地域那個地圖，希臘文化地域，哦， 這裡才有 啊，看到了嗎？ 看到了，okay。 那你剛才說的第二個海撒勒亞呢，會不會就是在這個地圖？ 啊？什麼名字啊，地圖？ 這個地圖的這裡呢，這裡也有一個叫寫著是腓利伯的海撒勒亞的。 是啊，腓利伯海撒尼亞不等于正话我讲这个咩啊？呢个希腊文化嗰个地方名啊，唔系另一个嚟嘅。 即系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唔系腓利伯呢个执事去嘅地方嚟嘅。 唔系。 O K。 腓利呢个腓利伯系皇帝嚟嘅，唔系执事嚟嘅。即系而家地图上咧，腓利伯海撒尼亚咧系一个皇帝嘅名嚟嘅。 O K O K。 咪咪記唔記得有神廟咧？嗰度我哋都有去嗰度喎。 啊，我哋 咪有個有腓利伯海撒尼亞咧，咪有神廟，有啲流有條有溪流啲水好清嗰度咧，記唔記得啊？ 哦，嗰個咩約旦河嘅源頭嗰度嘛？ 啊啊啊！嗰度海撒尼亞嘅即係腓利伯海撒尼亞。 哦。 就百多六咧。巴多洛認耶穌嘅耶穌問嘛，中人哋話我係邊個啊咁，就係巴多洛喺呢度宣認耶穌係救世主嘅，即係天主子嘅。 OK OK OK。 好，大家仲有冇嘢要再分享嘅澄清嘅？ 因為中途大 事，即係睇開個圖就順便講一講。 啊！段先生出現咗喎，大家仲有冇嘢？嗱，如果冇咧，就而家仲有15分鐘。似乎咧， 如果要講一章呢就不夠時間了，所以呢我就不講第九章住了。咁第九章咧就更加係裏邊多啲嘢要解釋咧，要講啦。咁啊更加係特別啲咧，就係因為歸化保錄歸化。 其實我哋去過聖地咧，有個好處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個地域咧唔係咁細，由一度去一度。譬如頭先講過，由大博爾山，如果古時冇車冇巴士冇城。騎馬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咁啊行去到嗰個海邊個城都要幾日幾夜都未去到。點解我兩次我都揾唔到？即係我哋睇翻我哋去聖地有依個咁嘅益處喺度咯。大馬士革咧就喺好北嘅地方，咁嗰個掃錄咧喺上邊咧做咗好多啲迫害嘅事，後尾歸化又落嚟啦，落嚟嘅其實都真係好遠嘅路程，行嚟講以古代嚟講係幾遠。 是啊，是啊， 哎，雨生，真在这 里。是啊。 喂，Peter，有一样嘢，耶稣嗰阵时候，五饼二鱼咧，就喺嗰个嘅Lake of Galilee 加利略海上邊附近啦，喺北邊嗰度啊，好似五千人啊領咗嗰啲食物啦。 嚇！ 咁其實嗰陣時嗰個地方仲唔係猶太人，係外邦人嚟噶啦嘛。 有有外邦人住， 因為聖保就 喺邊度？就我哋唔好諗咗去蓋法翁喎嚇。佢 嗰種喺南邊。 在真福堂那裡那附近， 我知道，但是他那個 Lake of Galilee 呢一邊呢就是聖彼得那個屋企，另外對岸呢很多豬跌落海那裡呢就是外邦人的地方， 十城區 五千個人領洗，那些算不算是門徒呢？只是聽他說還是門徒呢？ 當然聽耶穌講嘢係好多，但佢信唔信咧係另一件事。因為即係有啲人跟隨耶穌啊，你根據約望福音所講嘅，佢哋去追尋耶穌、找尋耶穌嘛。點解啊？食嘢食飽咗嘛。咁即係跟隨耶穌唔會餓死啦，係嘛？咁所以唔係表示佢哋信耶穌係救主嘛。所以究竟當時有幾多門徒咧？咁主要根據路加福音咧，佢就話耶穌派遣72個人去，即係兩個咁樣去出去傳當時亦都係講傳教啦嚇。咁但係係咪只係得72個門徒咧？我諗又未必嘅。咁你有啲婦女都信咗耶穌啦，但係佢哋好似喺個聖經嘅文化背景裏邊咧，佢哋冇派啲女人去宣講嘅喎。只是耶穌只是派那些門徒呢出去治病啊，去講啲嘢啊，幫啲人啊咁樣。所以門徒當然一定唔止72個嘅。 但係由五千人，即係聽嘅人就多，信嘅人呢就冇咁多。信咗又願意去傳播福音正道呢更加少。 可以咁講。 即係可以咁講係。 但如果在中途大事錄的所見的那個月光時刻就不同了。那些人信主的人呢就是因為真是聖神的感動令到他們信主他們領洗。以前信那些呢譬如老實說跟隨耶穌的中途有沒有領過洗呢？誰可不可以給他答案？ 很難 說。很難說是啦。就咩叫領洗咧？係咪就係用水洗咧？咩話？哦，你揾到個地方。我想講翻轉頭先，講領洗嘅問題啊，即係我冇人可以肯定門嗰啲個中途咧接受過水嘅洗禮。 當然咧，佢哋可能接受過約翰嘅洗禮嘅，係咪？咁我哋即係都好容易理解啦，因為佢哋有啲係約翰嘅門徒嚟噶嘛。咁但係你話門嗰啲宗徒有冇領洗咧？我哋一定話可以話有。原因咧就係當再伯德嗰兩個仔嘅媽媽嚇，即係阿媽帶住兩個仔咧，對耶穌話：，誒、哎，個坐你左邊啦，個坐你右邊得唔得啊？耶穌話：你都唔知求乜啊？咁啊，你能唔能夠飲我著咧？啊，飲我著杯咧？咁呢就係話個死亡啦，耶穌基督嘅被釘十字架死亡個意思啦。咁後來的而且確，即係佢哋又跟隨咗耶穌，亦都去宣講福音，亦都接受咗佢哋所面對嘅為福音而活，為福音而死嘅呢個事實。所以我哋睇佢個領洗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領洗法。佢哋領受咗聖神嘛，因為聖靈降臨嗰時候，佢哋出現咗啦嘛，即係聖靈降臨每個人頭上啦嘛。咁所以咧，我哋肯定佢係即係有我哋今日用嘅字眼入門聖事，係即係因為佢哋有領受耶穌基督嘅最後晚餐啦。後來咧佢哋舉行呢、這個一樣咁嘅抹餅禮啦。咁所以咧就中途佢哋去傳教啦，中途大使錄後來嘅聖靈降臨之後，啲中途宣講嗰啲門徒領洗啦，你領受聖神啦，咁係咪個個都傳教咧？我馬啊路加福音冇咁嘅寫法，不過路加喺中途大使錄裏邊冇咁樣講法，每個都出去宣教。不過我哋好睇到所有個信徒都好積極。好主動，佢哋亦都有去講，宣講，就唔係只係等中途十二個中途去宣講，佢啲信徒咧都有去宣講，咁就唔係話每一個人都做得好，好似我哋想象之中，好似啲中途咁熱心啊，或者好似呢個腓利伯咁樣做法，因為如果點解我哋咁講咧？我哋睇翻一路睇中途大使錄，我哋睇到咧，又去到啲地方就話：，佢哋聽過主耶穌咯喎，聽過呢個喜信呢個福音喎。啲中途去到都未，即係中途都未去，咁佢哋喺邊度聽咧？咁好自然，梗係嗰啲信徒走去咗去之後，向我哋宣講介紹啦。咁於是咧，佢哋有機會聽。咁所以教會其實今日咧都好強調話俾我哋聽咧，我哋需要好似昔日嘅初期教會咁。我哋唔係話要有個教難先去宣講，而係我哋有機會同人接觸嘅時候咧，都可以向人介紹分享我哋嘅信仰咯。咁呢個係即係喺中途大數俾到我哋一個好強嘅信息。咁啊，當然係依靠天主聖神啦。 Peter。 入。 聖斯德望，你話佢歸化嘅猶太人，希臘人嚟㗎嚇。 他是希臘化的猶太人， 希臘化的猶太人， 即是希臘背景的，有希臘文化背景的。 你可不可以講多少少他的背景，為什麼他講話這麼有文路，這麼有文理，他是不是一個專業的人，做官的人，還是怎樣的 呢？我所得到的資料不多，我要試試再找一些資料才可以跟你說。 OK。因為事實上他講話的方式是很周全，他對於古經非常之熟，我看看他的背景是有些什麼不同的。 其實這個都可以說一件事給我們聽的，你說他對舊約聖經很熟，其實大部分的猶太人對舊約聖經都很熟，至於他怎樣理解是另一回事，正如好像剛才說那個太監咁，佢都拿住本伊曬先至書嚟讀啦，嚇喺車度，係嘛？喺個旅途裏邊都咁勤力讀經，咁所以佢哋嗰個猶太人嗰種傳統習慣就係由細個開始啊，即屋企嘅影響，咁啊後來咧就自己走去，好似我哋去朝聖都睇到啦，喺耶路撒冷嗰個哭牆嗰度，你睇下啲人嘔一路嘔一路嘔一路讀經係咪？咁就祈禱，咁即係話佢哋有呢種咁嘅背景嘅。所以他們對舊約聖經，雖然可能他們自己的教育程度不高，不過他們的舊約的 經咧，佢哋都可以話好熟下嘅。咁至於話佢哋理唔理解咧，係另一個問題啦。咁至於話斯德望個背景咧，我唔知道可以揾到幾多資料，我試下查。 唔該。 係。好，其他嘅仲有冇其他問題？冇咧，咁啊繼續睇啦，睇第九章、第十章啦嚇，下個星期我哋會講嘅。咁多人之中冇人係保錄啊，嗬？除咗斯德望最出名之外喺度。OK， 我哋做個祈禱結束啦。 Okay， 我哋請阿羅神。 你冇我 有天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啊嘛，全人全嘅天父，好多謝你俾呢個章節我哋去明白。我哋喺全福音裏邊啦，其實係得到天主同埋聖神嘅輔佑，得到佢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咁我哋喺信仰嘅全人裏邊咧，雖然我哋走向完美嘅美好，想走近天主，但係天主给我们明了基本福音的信息，我们都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反省，我们感受过天主的爱，我们经历过的事，希望天主继续无条件给我们拯救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去走上福传的路里面。以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